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好了，万工厂志向生活在每个周五的晚上跟您如期相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山。 在我们的周五的晚上，又是我们的科技数码单元，那么两位特别来宾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来欢迎一下这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 Letter， 欢迎 Letter。 哎，大家好。 另外一位我们的更老的朋友啊，这个但是人老心未老，没有这个心人也没有老啊，欢迎一下我们可爱的评论员黄浩。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了。 你说你嫩，你看就是嫩， 太嫩了哈，对， 真是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大事件要跟您去分享一下， 哎， 对，尤其呢还有刚刚出炉的最新的，而且是最最没有不违反广告法的哈，这个是一定是最最最。刚刚发布的发布会的内容， 最新好像不违反广告法 啊，不违反哈。好嘞， 他们几个人基本都从现场刚回来， 对对对， 是吧？所以带来了第一手的消息。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本周的各种各样的数码行业的大事小情之外呢，还有一些新品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亮相。而换句话讲，今天我们的内容呢，主题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武装到全身啊，武装到牙齿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穿戴产品了。 以后这个科技产品不光是可以手持，简直就是全身携带，穿戴在身上。 以后不光能外用，还能内服，你信吗？ 以后手不用拿着了， 肯定 就挂在身上， 吃嘴里一个，对不对？内嵌在你的这个皮肤底下，有没有可能？ 真没想到， 是吧？未来可能就是这样的呗。 真没有想到。 之前你看马云不是又说了一个新的事儿吗？他们之前说是无人酒店也开张了，这好 哦。最近我听说那个无人服务火锅店不也正式开业了吗？ 这都不算什么，无人酒店才厉害呢。你想，没有人，没有前台，没有人给你领位，也没有人去这个帮你去弄什么。各种各样的服务功能全部通过手机完成， 好多年前 刷脸， 我记得对，刷脸这是很新，但是我记得好多年前香港由于这个住的 是吗？ 就是住的它比较不容易、哦、这空间小嘛、嗯、我爸我妈当年去玩的时候我给他们订了几间酒店都是提前发给他密码然后到那摁进去 人那么小的地方你还敢让你爸妈过去给人添乱真是的 对啊所以就省去了前台因为他们没有钱开前台所以就直接给一组号从这个单元门开始我妈先梳理一遍一组号哎，单元门开了然后到了他的房间哎，又开了 嗯， 所以其实这个以后呢科技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有点担心啊、嗯、就很多岗位就会哈 有可能就会有一些个被替代但是关于下岗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倒是未必啊就因为毕竟有时候我们也会能够看得到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产业去生发 我有点担心因为前两天发布会啊那个科博会上面现场不是新华社的一个男主播亮相了吗 你觉得那个你能接受吗那个 他如果以我为原型我就能接受 可是那个说的是人的语言吗感觉像是 那主要是 合成那个声 主要是颜值问题你知道吗 哦那我们这个节目还可以是吧 对怎么说呢那天亮相的那位男主播符合他新华社的气质吗 嗯符合新闻主播的一个感觉 对、 嗯、 当然了我觉得 大气啊稳重 像播新闻就可替代像我们这种节目是很难被替代的 对吧对我们冷不丁会互相打岔呀什么的是吧 对因为一般吧就是智能 AI 主播它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嗯、要么聪明要么傻像咱俩这种是吗你过于聪明我过于好这种组合是很难有一个 AI 的主播标准可以统一到 嗯但是我觉得呀、啊，咱们还是应该把目光聚焦在今天我们的 穿戴产品上啊。 对，我们的这个新闻当中哈、啊。 对， 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就先说刚刚这个拿到的一些个最新鲜的消息，好 好？咱们从新的开始捋。 啊、没问题啊。先来看看今天我们刚刚从爱否科技的发布会到现场的一些个内容吧， 嗯、 好不好？嗯。那来，二位谁先跟我们说说看你们的这种经历和这种。首发体验 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电台很多听众来说，爱否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名词。当然，对 我 们行业对行业人士来说比较熟悉的，它其实是一家评测机构。 嗯 啊，评测机构有个问题是，他们之前在一直在考量，包括中国所有的媒体或者说所有这种所谓的评测机构都在考量一种所谓盈利模式的问题，就是，嗯、我如果在跟厂商走得特别近的话，那可能不能保证我的一些内容方面输出的独立公正性。 嗯， 但这个钱给谁？我们知道，在中国。内容付费其实是一个我们被证实了不是很成熟的一个模式，因为中国消费者其实没有学会说为一些这种内容去做更多的这种付费的一个操作。那我而且说实话，去做这种测试工作还是一个很费钱的事情， 对啊， 那怎么办？然后呢，现在基本上所有大家达成的共识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找一些可以去进行商业运作的部分， 嗯， 比如说我们拿现在我们好朋友的例子哈，比如说冯友文。冯友文他的公司他们网站叫知客，对 对， 好，知客，但是知客他的老板哈，就知客的老板，他们自己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公司是公关公司，知客是不怎么赚钱的， 嗯， 但是他看公关公司赚的钱来养 来贴补 来养知客，因为知客其实是现在一个时候还是有点就是属于就是入不敷出的状态的， 嗯， 但是就是这样的才能把知客这个网站慢慢的去做大， 嗯， 好，那么爱否其实也是这个思路，但爱否选的是另一条思路，就是我去做一些这种零配件的业务，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随着大家对于手机啊包括一些周边产品，因为今天我们大家现场我们后面讲的也是关于配件的一些部分， 对， 其实大家对配件的要求还是非常的高的，非常需求非常多的， 就是因为我们看已经花了很大的价钱去买了一部心仪的手机或者一个什么产品，你可能会好好保护它，对不对？包括买壳、买膜啊，买各种各样的充电器的设备， 对， 买耳机，是不是？ 对， 那都是配件，所以配件成为了另外一个消费的主流趋势和一个比较庞大的用户市场。 对的，嗯，所以正是因为这些部分的存在，所以说他们开始选择说，哎，那我们也去做一些。当然，他们选择的方式其实不是做那种廉价配件，因为有的去想去做一些廉价配件，大批量走货赚钱，嗯，他们做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说都比较的贵一点。 对， 他们之前曾经他们发布了一个新品牌叫爱否开悟啊，当然这个牌子已经不是像很多那种自媒体去简单开个淘宝店那么简单了，他们是把它做成一个品牌来进行一些处理的方式，包括今天也宣布进驻了小米旗下的一个 油品 啊，它是个小米旗下的一个这种电商平台。 对 对，然后呢，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它可以去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这种操作啊，然后呢，而且呢，你看今天他公布了几个产品，今天公布了是三款产品，有一款产品其实我觉得对于听众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它是一个那种评测平台，那个东西其实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有三款产品是他们比较推荐的，或者说比较重推的产品。一款是今天刚刚发布的，正好带到现场来了，这款这叫SE 的一款无线充电器。 对， 它的设计它讲的是这么几个部分。一就是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做立式，因为他当时调侃了苹果一个广告，就是一个手机放在这个上头，你想去解锁不可能，你必须要这个样子才能解锁。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是正常使用的话，你想比如就是一部手机，我把它这样子放的话，立着在的话，哎，这样的话 扫一眼就可以解锁， 这样的解锁它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插话有点困难，我继续说吧。我说一下产品方面吧，我就不评价别人这个盈利方式了。这个无线充电器还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形态，就是立式嘛，斜立式的一个产品。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智能手机支持无线充电的，它都是有这个面部解锁功能。它这个设计斜立式就很方便，在这个咱大家随侧身一看就能把它这个很方便的解锁。然后性能方面，就是主要就是三星还有这个苹果的无线快充都有支持。 对， 然后就是产品。对比我用过的这些主流品牌的一些无线充电器的话，这款就是用料还挺下本的，整个一体的这个铝合金的 材质。我要说一下事情，它这个座有个好处，它尤其是铝合金和座角度。我曾经用过一个无线充电器，你知道很扯的是，有些手机比较沉，举个例子，也是像小米 Mix 3那个机子，那个手机我放上去的时候， 它就翻掉了是吗？ 它会翻， 对， 它会翻，那是个塑料的产品， 就翻个。 所以你像我今天正好带了 Mix 3，我可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就是它套上去是什么。这个机子其实挺沉的，来这可以掂一下这个重量。 Mix 3真的是非常沉， 带上壳子得200多克吧， 200多克了 。壳其实没多沉，是因为陶瓷沉。我放在这儿，它是很稳妥的，它不会有产生说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塑料产品的话，它的整个重心配重是有些小问题的。 而且它这个设计还是比较考量这个主流类手机一个情况，因为它毕竟是评测机构做了一个产品嘛，包括这些摄像头不会去遮挡啦，然后放置比较稳定啦，都有考虑到。 它是以 iPhone 去做范例的，因为 iPhone 是比较小一号了，比如说 iPhone X、iPhone XS， 那么它是正好卡在 iPhone X、iPhone XS 的摄像头的那个凸起的下沿，所以不会产生说我放上去之后，哎，有地方要这样子，就是合不拢缝。我觉得这个细节还是考量的蛮好的。 对，就是总体来说，大家购买这现在这越来越多的产品支持无线充电嘛，大家购买这无线充电器的时候，别管选不选这个品牌，但是可以考虑这种形态的产品，对这个日常使用啊会有很大的这个方便。 对， 其实我觉得它底盘够沉，就刚才有解决 黄稳固性嘛。 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这个东西并不特别方便携带。以前很多像那种竖着那种扁片，我可以包放在包里。 对，所以他们也考虑 了 这个问题。 对， 来小航可以看看后面那个发布会现场的图片， 特别的好看。你先看这张图片， 对，它是做成那个小黑胶唱片的形状，这个应该就是苗山会喜欢的样子， 对不对？ 这种也是比较流行的一种产品，这个无线充电器的产品形态，就是一个平板状的。 它这个 扁扁的， 对，我们要讲一下，就是卧室跟立式分别用了什么场合。立式是更适用于，比如说我在办公的时候把它放旁边， 对，办公室， 然后我看一下，我摸一下就可以。那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床头，其实卧室会更方便一些。然后两个的散热方式也不太一样， 没错， 这个产品因为它是一个全金属的，因为金属天生散热，所以这个就没有做主动散热设计，立体式的。然后呢，这个扁平的这个小产品，它是做了一个主动散热的小风扇在那儿的。但是如果 扁平的产品，其实现在装风扇的还是蛮少见的 ，对， 因为很多都很便宜， 大部分的是 成本问题 在做。对，然后呢，这个还有我要说一件事情，这个有一个特技，真的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有很多产品有一个问题是它只做一组线圈，那我比如在这个地方，那我只能是这个样子放着它才可以去进行一个无线充电。如果你这么放， 手机横过来怎么办呢？ 那就不行。 但实际上，黄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是，手机本身的线圈位置还有区别， 还有区别。对，所以它是放了两个线圈，那就是你手机也可以这么放，也可以这么放，反正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 充上电。 因为有的人很希望，可能是希望说，就这么看着，在我看个片儿，那它其实也是 OK 的， 也是 OK 的。 我觉得这个最好的市场就是商用的市场，比如说 4S 店，是吧？这一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想，商务办公的情况下，我有线啊，所以呢，不是特别需求，只有服务性行业的那种商用场合。 不对， 它有一个什么问题解决呢？就是不同品牌，你有的是 Type C 接口，有的是苹果接口，在取消了各种接口的区别，完全用一个这就行，对吧？ 这是一个使用的环境，但是其实事实上。你在用线的时候，你毕竟还要把手机拿起来再解锁，对吗？因为它要识别面部，因为你的手机并没有识别面部的功能，对，你用指纹的，对。 所以其实还是因为那个， 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场景当中，你如果不需要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其实更方便一些。比用拿一根线当然好多了，是不是？ 因为就我想，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啊，如果我想到有一个充电的一个设施来说，对我来说携带是最重要的一种场景。就比如我带在包里， 它其实是不用你携带的一个场景。 但是我觉得， 它是 苗三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你像酒店。 对吧， 对 服务性场所， 我觉得酒店是可以，如果有集采的话，采购一堆这个方面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多的， 对， 越来越多的产品支持无线充电，这些东西如果有， 对， 非 我就说呀，它不是产了两种产品，一个是扁平的产品，一个是这种立式的嘛， 对， 其实他们的这个客户群体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苗山其实是告诉爱否的朋友们，你们应该去找酒店啊， 对， 这个去谈一下集中采购这个， 操心操个稀碎呀、再给他找一些市场可能性， 真是的哈， 对吧？就服务性场所，其实做。这个历史是多一些， 他今天发布会上讲了另一个事情，我要在这里澄清一下，因为那个发布会他们讲的可能有一些让很多人产生了误解，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我用其他手机品牌的，就是非苹果三星的，是不能用这个充电的， 其实是可以， 对，他其实是讲的其实是什么呢，因为华为小米跟锤子用的是一种私有协议的快充，比如说你想做到7.5瓦或者10瓦的快速的无线充电，那不好意思，这个是不支持的，因为那几家都是有推自己家的， 有加密的协议， 自家的配件，你看锤子有推那个带那个横向的那个， 对对， 小米有自家 的嘛， 华为有那个15瓦快充，那都是他们自家要推配件，所以 它并不是用不了，而是只是不支持它那个速度的快充。 对，它 对 吧？你可以用5瓦的快充， 可以这么理 解。至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诺基亚的老手机，像诺基亚的那个 Lumia。你用它依旧是可以无线充电的，那个是很早之前就支持无线充电 的，对对对， 所以其实它的那个广告语应该设计为全品牌快充， 其实简单来理解就是说他们都是 QI 标准的无线充电， 这个好像不太行 啊， 对， 全 广告法， 对， 哦，那就不是快充，全品牌充电， 它其实可以说它是一个全品，就是不是全品牌 QI 协议 QI， 因为无线充电协议也有两种， QI 是现在用在小设备上最多的一种，还有一种我们之前有宜家和部分麦当劳用过，它是用那种贴片的方式，那种是叫做电磁脉冲的方式，那种东西是需要你外挂一个小磁片的后头那种，你像海底捞有的店员用过这种东西，然后给你包一个什么东西，你插一下你能充电，放在那个地方，对，但是它不是这么规格，因为 QI 在手机和这种便携式电子设备的领域的应用会更广泛，兼容性更好一些，所以它用的 QI 的规范，就是用一个更扯的方式哈，我们知道苹果那个 AirPods 那个充电那个东西，你把它贴在这儿其实也能充电，因为 AirPods 那个底下也是无线充电，但是没人会做那事儿，因为你得把它这么放在上面， 包括什么充个牙刷啊充电牙刷之类的，对不对， 哇，还可以充牙刷， 那个都是 QI， 都是 QI 协议， 刮胡刀牙刷还有一些剃头发的推子， 支持这些个无线充电协议 QI 协议的都可以能够使用， 所以那个是一个，就是 QI 是一个非常通用的规范， 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说他要说他要通过了 QI 的一个协议的一个认证， 所以这个是通过了吗， 通过的， 必须通过的， 哦，那真的是不光是拘泥于数码产品了，其实是更加广一些。 但是还有另外值得一提，就是他们的这个充电的速度跟效率还算比较可观的哈。它起码比这个你在充 iPhone X 的话哈，比用 iPhone X 的原装线充还稍微快一点。 哦，是吗？ 哎，对。 因为 iPhone 它的原装线是5伏1安 的， 它这个是可以到 iPhone 应该是10瓦的快速充电。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 iPhone 充的更慢的线了。 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办法，大家可以看那张表格，表格里面就会能告诉我们它充这三款手机的不同的温度下的一个充电时间啊，还相对来讲比较的客观的，算是一个 为什么所以说二摄氏度是对于充电来说最舒服的一个状态，是吗？ 是温度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时候，它会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热损耗，对吧？所以说你要是在夏天，你会发现手机很容易发热，发热了以后功耗就变大，运行也不好了，充电速度也都不好了。 那10度的时候呢？ 那可能会有点凉，对。 零下呢？ 最佳工作温度的时间大概应该在18度左右这么一个时间。 所以零度的时候就是供不应求的电量，是吧？ 零度时候很多机器是打不开的，都无法工作了。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对无线充电有一个迷思，我们顺便也在这讲一下哈，就是很多人觉得无线充电慢，其实无线充电它当然大比例上是比有线充电肯定是要慢一些的，比如说你像我们今天我们俩带的这个手机都有像这种荣耀的这个40瓦快充， OPPO R17 Pro 是50瓦的闪充，那其实它并不是为了满足这种环境的，它更多满足的是那种随拿随放的环境，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用无线充电，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迷迷糊糊的快睡着的时候，你伸个手 放过去了，你不用在那找线找半天，这个事情真的很烦，就是很多人现在睡觉的时候都是看着手机，慢慢的就倒了。 主要是你家你的那个线选择太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啊，我们家有一个床头柜儿，对吧？我会把手机呢放到床头柜上面去，结果你在那摸手机，摸，啪掉了，哎，有一根线蹬着呢，没摔下去，我很开心。 可以有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铺个地毯。 哦，买块地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 现在是家，啊，现在是家装 时间，家居变成了这个。 我们家就有地毯。 你们家全屋都铺的是地毯？ 对， 一进门就是地毯。 主要是我经常摔的。 对，防自己摔是吗？那你容易摔碎吗？ 容易。 头破血流的 摔。所以回过头来说，我们是觉得说，很多人对无线充电觉得这不好那不好，我们觉得是它在服务于不同的一个场景。 我觉得无线充电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真的有插口的问题和线的问题不用考虑了。 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特别适合服务性行业的窗口企业呢？ 对，当然我们还有会发现一些个就是特立独行的人们，爱好文艺的人们，比较艺术感强的一个选择，他们今天也发了一个 One More Thing。 他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设计的思路真的是蛮 什么东西， 但实际上我要提醒一下，那个思路并不是说一个原创思路， 对， 虽然很漂亮，但是实际上我们刚才从淘宝上看了看，其实还是有一些 有类似的 什么东西啊。 但是他这个产品做出 他其实是杯垫你了解吧，就是我们会去很多的现在的， 其实我们说它是一个艺术性的一个消费电子产品比较合适一些。 你先说一下外形它是什么样的。 我倒不觉得它是一个消费电子产品， 它也是个无线充电器哈。 哎，这样的苗山，你想一下，你会去很多的那种类似于这种小的精美的家具店去买杯垫，可能你真的不会拿它垫杯子，但那个杯垫很漂亮， 杯子垫，是 它的思路有点像这个。它其实我们知道里头的元器件其实就是一个普通无线充电器，但把它的表面做成了有木纹的，很像那种海滩的这种场景，就是 对， 它是你家里的一个装饰品。 哦，它还是个充电器，对吗？ 简单来说就是，同样是衣服，我为什么不买个好看点？ 对，而且关键是它，但是那个问题有问题，他今天也说了，彭林自己也说了，说这个产品因为它是木工和包括有一些这种 树脂的 这种胶 柱， 对，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到100%量产，它只 没有一个一样的 定制。我们以为定制价格很贵，他告诉我说就399，其实这个价格真的我不觉得是一个特别离谱的价格。 我想知道非艺术品的那个薄的多少钱？ 哦，那个是首发价99，就是那个小黑胶。 哦， 如果你是在双十一首发买，只要79。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合适。 那因为它要对比这个的价格来说，那个含了艺术性有定制款，那 苗山可以看一下现场有图片， 来看看这个地球碎片长什么样子。 地球碎片， 地球碎片， 这个看上去很不太明白，对不对哈？我们放大一下。这个板儿你就可能更不明白了。我们来看实物，好不好哈？ 其实底下就是一个移动充电板，只不过是个方形的。 对，来看一下这个地球碎片的这个实物是什么东西，就是长这样。它这个上下的部分都是用实木做的，然后中间呢内嵌了一些个用树脂做的颜色的。 这个是399那个版本吗？ 对对对。 我想知道99和79的版本长什么样。 刚刚可以看到黑胶99啊。 对，黑胶那个就是99。 79那也就是黑胶那个。 这个等会儿，这个为什么这么大？ 哦，这是你 拍的大 ， 拍的大。 我要给你看一下， 你刚才看到那个就是发布会的现场的图片上的那张，就是跟手机差不多大小的。 其实它这个是和这些模型，制作模型的一种手段来结合的。如果 那这个东西我可以把它理解为艺术品，那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呀。 但是如果是你接受不了这些价格的话，可以在淘宝上根据关键字搜索一下，因为此类产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我是说这个设计，刚才黄浩提到了399对吗？ 啊，对，399， 我觉得可以啊。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直接买喽， 因为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装饰。 对 对，是这样， 它很漂亮。 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像很多我们知道很多的那种现在有艺术感的桌子，它是设计成几个拼贴的，你就可以在其中一个拼贴。 黄老师，其实你说到桌子就是这种设计的，也有茶几哦，在淘宝上都可以买。 你又买一套就好了，你又买一套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买一整套。 那我去搜索同类产品。 非常可爱的一个消息告诉我们哈。OK， 那么再来这个我们下面时间啊，我们再来 下面时间是不是下个时段再说？ 还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不着急，我先把这个事儿说了吧。 对，我们可以预告一下我们后面下个时段要聊什么。 因为正好说到这个充电，咱们再来说一下闪充这个事儿好不好？这个 VOOC 闪充，这来自于 OPPO 的一个官宣啊。 这个我非常喜欢。 对，你知道这个发了之后，网上都说哇，好可爱。因为 其实我喜欢的原因并不是说因为它闪充有多快， 因为小航要不先把那个照片放出来吧？ 因为漂亮是吗？ 照片啊，说实话，这个没有能够成功下载到啊。对，待会儿我们重新发一遍。 其实我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形象大家都深入人心嘛。因为 OPPO 在这一次沟通会上 啊，皮卡丘那个是不是？ 对，宣布了与这个精灵宝可梦进行官方合作，然后邀请皮卡丘作为这个闪充形象大使。 你看，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种动漫的元素加入进去以后，变得整个生活二次元多了。 对对对，而且它推出了一些限定周边，包括这个 R17 Pro 的一个限定手机壳，还有一个限定的 Super Vehicle 这个闪充移动电源。 嗯，所以就是说，你看，对于 有一个办法，你从群里打开那个文章。 好， 一连接就可以看到那个皮卡丘的照片。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稍微等我一 下。 不过因为皮卡丘这种形象太深入人心，其实看不看大家都能想象个差不多吧。 嗯， 因为我刚才其实试图想把它摘下来，因为我就看了一眼它那个一般卡通形象它有一个非常好的 IP 形象， 对， 所以它会有固定的粉丝群。 你像之前的话，其实不只是这个皮卡丘，像这个像魅族也跟熊本熊就是库玛蒙做了一个合作，但是其实那个因为库玛蒙还是相对来说没有皮卡丘这样的对那么深入人心。 它还有名字呢，熊本熊 它叫库玛蒙。 哦，库玛我以为它叫 熊本 熊， 是因为它的确是日本熊本 市 的旅游大使。对对对， 哇，对，就是这个皮卡丘上面的那个。 对，但其实我们想真正看到更多的这种有 好小航现在可以在微信里头帮大家调出来一些相应的图片了， 出现了， 非常非常的可爱。 好的， 它是这次发布了两个产品，一个是支持最高50瓦功率的一个移动电源产品。我们讲一下 R17 Pro 那个50瓦多长时间能充满？我试了一下，32分钟一部手机充满。15分钟能充47%的电力。 50瓦充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充电的时候，基本可以看到电量在变化。 就是你盯着它看，1%、2%、3%、3%， 可见式充电。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它其实达成了说，一又有实用价值，二而且又达到了很漂亮，很多人很喜欢。而且Super VOOC 这个超级闪充，它是对于老的闪充，就是比如说像一加的那个 Dash 或者是老的 R7 都是向下兼容的。 大家注意一下这前一张图，小黄切换一下前一张图。 这张图吗？ 还往前一张， 再往前一张，这个壳子。 哎，对对对，这儿右下角那个是个 NFC 卡片。 对， 这个是触碰一下可以。切换对应的这个主题， 不是换主题， 它会换主题。 你记得当时有一个笑话，这不是笑话，是个真事儿。网上有个互联网公司说，我要换一个手机壳，就要换一个主题，你记得吧？当时还打起来了。 这个曾经有公司做过。 对，然后他们其实就实现了说，通过 NS 卡片的形式，一下子一触就能把你的手机也换成一个皮卡丘主题。 你看看。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啊，我们会发现整个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彩了。 这个 IP 选的非常合适， 对、 因为它本身是闪充，然后皮卡丘就是给大家一个这个电老鼠的一个形象嘛。 嗯， 电老鼠， 电老鼠 是 电老鼠， 在这个动画里面设定就是它是叫电气老鼠， 哦， 就这么一个品类。 我从来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动物，说实话。 所以不用在乎太多，用就好了，对吧？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单元，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我们的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哈，继续我们这样的一个资讯的内容。刚刚我们分享过了这个 Vogue 闪充的一个神奇的闪电鼠啊， 对， 这个皮卡丘啊，它这样的一种神奇的形象带给了我们一种更加有意思的一种畅想。比方说 OPPO 它其实给到我们这样的一种 Vogue 闪充已经多年了，说实话， 它应该是在 Find 7上最早开始用上 Vogue 闪充这项技术的。不过当时最高是25瓦，后面被慢慢调整了一下到20瓦。20瓦规格用了非常多年，而且不只是一家，包括一家的子公司，不只是 OPPO 的子公司，一家，对，一家也是用的。其实它那个大区闪充，其实也是这个， 对对对， 是非常通用。它其实基本上是属于它的高端产品，就这一种规格，就 OPPO 没有别的快充规格，就这一种， 对， 一直用下去。然后呢，然后到现在为止，它全球积累了有超过1亿的这个用户。然后这一次，但是之前一直有问题，我跟 Letter 都很很困惑，就是当时我们是找不到可以支持闪充的移动电源。OPPO 自己发过一个。像飞利浦 发过一款，但是 像飞利浦那个空气净化器一样的那个移动电源，哎， 对对对，它有个透明的一个小地方的设计， 很漂亮，但是很贵，当时那个要卖369块钱，而且那个容量还比较小， 而且容量又小又贵，所以大家基本 没有买到， 不太去想， 所以大家就很困惑，说我的 OPPO 的手机我只能用插头才能快充，这个 对呀， 不太方便，因为别的你像比如说 QC 或者是 PD 或者 PE 规范的都能用移动电源去充，然后呢，他们这次一直主要解决这个问题，二还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向第三方厂商开放授权，可以生产 Vogue 标准的移动电源了， 就是可以做配件了， 对，就是第三方，因为在里面有些厂商可能大家不是很熟，因为有些其实是芯片厂商，有一家厂商可能熟一些，是叫品胜是加入他们授权了，比如说以后可能出现品胜的移动电源也可以 支持 OPPO 和一家的手机去进行一个闪充操作。 我们可以来类比一下，你看那个华为的这个快充的功能啊，也很有意思，但它都是用它华为自己的充电宝，它的那个容量的 充电宝，但是你要换个角度来说，这些公司他们推的这个充电宝的速度要比 OPPO 要快很多，也多很多选择。 对， 因为你像华为有一个，它有两个快充，一个叫 FCP， 一个叫 Supercharge， 其实比较低 低一些规格，只有十八瓦那个 FCP， 它的芯片已经是，你知道小米的移动电源给华为的手机也能快充，就是因为也支持 FCP 那个规格了。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它打通了标准之后，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很方便。那这次华为，这次 OPPO 能把这个 VOOC 闪充去向大家去就授权了之后，很拗口，因为很这是很多的。然后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说，对于市场用户群非常大的 OPPO 的 R 系列呀、一加的用户来说，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当然，我觉得我昨天还在群里头问 Letter 和问冯伟文，我说这个。就是皮卡丘移动电源什么时候发布？因为我真的很想买一个。 手机壳是11月11号和那个 R17 Pro 一起卖，然后那个移动电源是12月，然后价格分别是149和399。 对， 都憋着双十一和双十一以后的时间， 对 对吧？ 对， 嗯， 那移动电源就稍微晚一些。 你说双十一，我今天去银行都说我们双十一发售一款新的理财产品， 是利率更低的吗？是 非常高，4.18%呢。 4.18%都叫高了， 没有什么印象，没有什么概念。 什么高啊？ 我还以为双十一取钱不扣余额呢。 什么高啊？ 我们只在乎余额的事情。 因为早年你像支付宝都能到5%。 对、啊、 哦，现在今年都 不 行了， 不行， 今年大盘走势不好。 对对，我们不是理财节目， 那 什么赶上了吗？双十一就觉得，我现在你知道吗？说一句题外话，我现在觉得时间过太快了，我时间不够用，我现在每天添加购物车觉得不够，时间太紧张了。 人生两大祸事，你不知道是什么吗？时间不够用，钱不够花。 还有第三件就是生老病死大山子， 我还顾不上那些，那些还顾不上。我现在就觉得每一天在倒计时，就添加购物车这个时间来不及。 我对双十一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的这种，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感觉。 你没有什么要买的吗？ 完全没有。 哦，听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购物车，你可能会有一些借鉴。 我不想听， 建议大家理性购物，建议大家理性购物。 对对对，我晚上听下一条资讯吧，好不好？ 哦，真的，我简直我都来不及添加。我现在除了工作，对对，我除了工作，我现在都在看购物车，还要可以再添什么？我还要再排列组合一下。 好吧，我真的很难理解啊。对，但是 我们来说一下资讯问题， 我们还是说一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来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片花是多么的好看的一个片花啊！片花呢？啊，这儿呢？潮流风向标，很可爱的一个节目单元。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一加了哈，就来提速一下一加，好不好？ 对，最新的消息，一加手机在国内正式发布了旗舰产品，是1+6T。1+6T 采用全面屏设计，采取了0.34秒光感屏幕指纹解锁和面部解锁这个功能。1+6T 呢，拥有旗舰级的硬件配置，这个、配置有高通的骁龙855移动平台，最高8G 的8+2/256的。存储配置，电池容量是3700毫安，搭载了 AI 双摄、超级夜景和人像模式的表现据说是更加优秀的。 这一大段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东西， 有特色呀。 说实话， 没有吗？我觉得8+256， 我觉得这就明显的体现出了，就是苗山不是就是行业人士，跟小航是行业人士的区别。 这个我觉得8+256挺好的了， 但是它 上一代也有标配了吧？基本上 哦，是吗？ 其实 现在8+256都算标配了吗？ 对呀、啊。8+256的很多机子的顶配也就3999而已。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看啊，论配置这个事情， 对， 可能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么提了，对吧？连跑分都已经不可信了，是吧？那好，那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内容呗。 我在想，是不是在这个配置，虽说这个配置可能你们就是业内人士觉得并没有觉得很有大很大的优势 啊， 但是它高于平均数嘛，它还是算不错的，是不是？ 就是旗舰配置了， 那我觉得它一定在价格上有优势，对不对？就在这个配置上 也没有优势。 就苗山完整的体现了一个苹果用户对于现在市场上的手机产品的认知。 什么叫做信息不对等？我们今天明白了，是不是？ 好，你们聊。 简单来说，那个线下消费电源最喜欢你这种用户， 对， 因为其实说实话，对消费普通消费者来说，你告诉说我内存大，这个甚至比你说你是几核处理器现在更有用， 对， 因为这个消费者更好理解一些，我内存大，我能存多少东西。 而且内存确实非常影响普通消费者使用手机这个情况。 iPhone X 才是3G 的内存， 对啊，很低啊， 对，所以现在都已经8GB 作为一个起跳了， 对啊。所以没有优势啊。 对啊， 硬件上是没有优势。 我说的是苹果没有优势啊， 苹果 iOS 的这个， 它的系统机制不太一样。对， 不能拿这样去对标了啊。嗯，当然我们 现在没有什么可对标了。咱们做了一年节目之后，你会发现评测的候选产品，我现在都不想拿苹果在 候选，就没有苹果了是吧？ 就根本就不用拿它评了， 就是拿它作为一种底线的标杆就可以了。 不用了，以前你记得我们就无论是在拍照什么的，还会拿它成为四或五个选项之一。嗯、现在四五个选项里，可能都不用出现 它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前我还买得起 iPhone X，但现在我已经买不起 iPhone X S 了。 而且你会发现，即使你买了 iPhone XS Plus、XS Max 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某场合不小心的想蹦出你内心的一些脏话来。 对， 因为真的没有信号， 真的是没有信号，它的信号太差了。来看看一加哈，就和一加六 T 的新内容和新的颜色。 好，你说说新在哪儿？ 先说说看这样的一个两个颜色啊，这个我们之前见过的个亮瓷黑和这个墨岩黑， 亮瓷黑是上次就有的，墨岩黑其实上次 也有的， 正好 有 全新的，正好来这儿今天拿 了一，这不就一个乌黑的一个亮黑的区别吗？ 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设计我还蛮喜欢的，它不说它乌黑亮黑、 这个， 它这个其实是磨砂玻璃， 我喜欢这样的一种哑光质感的， 对，因为今年它和它的母公司都在用磨砂玻璃， 哎，对 ，OPPO 也是用的磨砂玻璃，但是 OPPO 的品牌形象上相对比较 时尚 化一些。 张扬一些， 对，所以你看我用这个我就可以。 皇后你手上那个 OPPO 它是玻璃吗？ 它是玻璃 哦，但为什么显得这么没有质感？ 这是因为有， 就是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光面的玻璃，看 对， 像 是玻璃，这是一个磨砂玻璃， 它就把玻璃做成了金属的东西。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本来我们知道玻璃造价要比金属要稍微贵一些嘛， 你是希望玻璃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你知道，对，我就在想什么？ 啊、 如果它看上， 好看啊、 就说如果它看上去像是个金属效果的话、嗯，那为什么不用成本更低一些的金属呢？ 手感好啊。 因为金属也没办法做到这样子，说实话，因为它底下是有， 你要把金属做成这种色彩效果 的 话、 这个、 会成本非常非常非常高。 可是你知道它当成为玻璃的时候，它又是磨砂的，它掉在地上会粉粉碎，但是呢它 是康宁大猩猩玻璃，不太会特别容易。 但实际上同样两款手机，假如说另一款是和这一样的金属，它可能摔下去会更容易出现痕迹，但是玻璃的话，它可能康宁的话可能更耐摔一些。 玻璃抗摔， 钢化玻璃， 它不是说家里、 不是普通的玻璃。你想想看，你家那用来煮菜的那个锅，那个康宁，是那家公司在干的这个事。 他家并不能够用康宁的锅。 对，好，我们再说一下，说回一加这次它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就是虽然它的核心配置方面其实没有明显的变化，一，它的正面变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水滴屏，因为前面一代还是有一个小刘海的，这次顺应了最新的潮流变成了一个水滴屏。这个屏幕这次还有一些小改进，因为以前一加呢屏幕稍微的被人 一直被人诟病， 就是觉得它主要是 OLED 有那个屏闪的那个效应，所以会让大家觉得稍微有点不太舒服。那这次呢，它在不同的亮度的状态下去做了一些调光方式的变化。 嗯，大家可以看几张产品图片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些近景啊，这也是黄浩的实拍，颜色给我们感觉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一加相对于说 温润一些， 对，比较科技化一些，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像就是其他厂商一样做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这个配色。 特别有意思，我认识一个印度的一个科技的这个自媒体好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在印度那边呢，就是听到的 OPPO 的声音比一加要少太多。 对， 现在印度高端 手机的 number one 第一 是一 加， 是一加。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有现场一张图，然后呢，而且注意一加，因为一加它一直只卖一款产品，它现在是全球卖折算成人民币应该是3000元人民币以上的手机的，就是高端的市场的前五名。 就是它没有低端货， 它只有这 产品线比较单一， 对， 相对来讲比较单一，跟苹果学习 的。对于这个规模的公司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比如说它只做高端产品，就能做到全球的这个同类市场的前五里头去。而且它这次发布会也宣布了，也在早前的时候有个重大的，它有两个进展哈， 5G 嘛， 一个进展是5G，因为我们讲背后大树好乘凉，其实 OPPO 自己它的母公司也在5G 方面有很强的一个进展的一个实力。二，他这次我们知道美国市， T-Mobile, 对、 啊、 美国市场其实是包括欧洲，其实苗山也知道，就欧洲 你去买手机之后，你不会去什么手机店电商去买的， 对， 就是 很少见的， 都是合约机。 T-Mobile 的话现在是美国第三 大运营商， 对，因为在这个运营商主导的一个市场进入这么一个运营商渠道还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华为就是因为一些美国的一些就是戴有色眼镜的一些政治偏见思维， 当然这个华为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层面 多的问题咱就不去讨论了。然后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手机厂商，而且级别不能说规模不能说是非常大，能进入的话还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合约机的市场呢，基本上对于这个垄断这个国家在通讯行业方面，其实 而且我们也能稍微猜测一下，随后应该会有其他的几家这个国内手机厂商可能也会进 入，进入 对, 对， 这可能只是一个信号。 其实可以理解，我记得还是年初的时候，是 SCE 吧，那个美国大展 CES 那个大展的时候，当时华为是有可能在那之前要进入美国市场的。 对，但是就是因为一些我们知道最近的一些政经纠纷之类的。 但是可以理解，如果在美国当地其他手机厂商的话，他们一定非常恐惧这件事情。 其实早年的时候，中兴在美国的销售业绩也非常不错，但是也是因为上一次的这个。就是 制裁的情况 让他一下子 这样的一个中美贸易摩擦。 如果算广义的中国厂商的话，现在在美国市场排就是广义的中国厂牌第一名的是联想旗下的摩托罗拉，当然摩托罗拉自己原来就是一个美国品牌，这个它本身在那就有品牌基础跟群众基础， 对， 而且它有运营商的合作基础。 所以大家来看看其他那些个小的内容，我们看到这个发布会现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列表，就告诉我们这回的这个 OnePlus 一加这个 6T 能够有什么样一些新的功能和新的这种技术呢？ 其实核心配置上真的没有什么。 其实这一页是他是刘先生讲的最少的部分， 因为一加从来发布会都是配置一页过。 大家来看几张图片吧，包括从屏幕的方面，从镜头的方面， 我们要着重讲一下拍照的部分。 好， 屏幕刚才讲到了，它用了不同的调光的一些策略，而且这次实际上，因为有些人对屏幕屏闪是有些敏感度的，这次它在有些场合能改善一下。 其实我最近两年近视程度就逐年增加。 我为什么没有？好好检讨一下。 但实际习惯，你只是不戴眼镜。 好，我们讲下拍照的部分。拍照的硬件规格其实跟一加的六代就上一代产品没有什么变化，也是1600万加2000万的摄像头。那颗主摄像头其实被一些舆论诟病过，因为它 IMX 519它不算是，它跟上周我们讲的那个联想的 Z5 Pro 是一颗，也跟 OPPO 的 R17 是一颗，它不算是一个规格特别高的摄像头，那被大家就有点觉得说，哎，你为什么 怀疑它的拍照素质？ 对，你为什么不用像363，比如说像小米8、小米 Mix 3，你像 Next 都是363，叉二三是363，但是它这次引入了一个，就是其实大家都在引入的一个事情，叫手持多帧夜景的一个功能。 对。 然后这次呢，一加把它称之为叫做超级城市夜景。 其实这张图就能很好的展示一下这个原理。 对。 当然，他就看看怎么拍出来这个东西的，怎么去合成出来的一张图片哈。 但当然，这个实际上算法不会说这么简单，它会后边有一套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 不会就这四张图的， 对。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样张，今天要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展现一下。我们要 这个 样张是谁拍的？ 我正好是提前拿到了这个产品一个月，然后去一些。真的是拍夜景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应该是有成都，有北京，上海， 对， 都是在地标性建筑上拍到了一些夜景。而且注意，我是没有用架子，我是直接 手持 拍摄的 夜 景。对，一会儿我还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比的一些照片。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的颜色比较没那么丰富的一张照片，就是天安门。 对 啊，因为对比很明显，就是包括有红色，还有它的光的颜色，以及金水桥的白色，还有地面的黑，夜空的黑。三二一，看一下， 哇，像油画一样 啊！油画就完了。 哦， 油画质感的话就涂抹太严重了。 不，这个是 像单反一样是吗？ 也不是。哎呀，该怎么说呢？哎呀，它不是抽象派，也不是印象派，它是写实派。 是为这张拍照吗？ 让 这个地方是可以拍照的。所以这个样张第一张， 其实这张还就是我说句实话，很多人现在对超级夜景有一些看法，因为觉得它拍了之后它会变得灰，那变灰是自然的，因为它其实是把亮部给你压下去了，把暗部给你提升起来的。刚才那张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如果你看一下那种大夜景啊，就是从那个高空俯瞰的会比较明显一些。 好，我们来看一下北京西洋俯瞰阜成门这个方向，这是在中央电视塔上面拍的啊。 那天是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相对来说空气质量比较好的一天。 哇哦，这个灯火辉煌的大城市的感觉，哎，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啊！ 哎呦，一套一套。 如果你是用普通手机拍的话，你会发现说那个就是车流的那些灯是整个是完全 爆光掉的 。当然，很多人我发这照片是很多人怀疑说当天是否是这样子的。其实，如果你真的看北京的街道，就是这种黄色的，它的这种街道。 对啊， 而且包括说你看旁边那个我不知道那边好像是农科院的那个地方，你看它还是有保留了它的绿色和这个的部分。 嗯，所以你看到这整个的照片，包括远处那些个山的轮廓，还有那个夕阳的那个颜色，都能够展现出来，还是非常好的，能够保留出来一种比较真实的一个黄昏和黑夜交替的过程，这样的一个感觉。 当然其实我们说因为单反拍这种场面肯定还是更好一些，因为细节会更好，因为所以说它其实所有的夜景合成都会在细节上有所锐化。 嗯， 那么这个是所有的多帧合成都会带来的一个效应。 那我们看看一下近景好不好。 嗯， 在楼宇当中，我们先看北京地区，然后我们看上海。 好， 嗯，这是在三里屯 SOHO 的夜景。哎，这个就我们很写实了，对吧？就是 这是晚上十一点时候拍的， 所以人少哈。 对， 我会觉得好像有时候感觉比人眼看到的可能更好， 其实会亮一些，其实会亮，因为如果你人眼看的话，最里头那个楼其实当时已经不太有光亮了，因为那个楼其实没有开灯。 哦， 红色那个楼和就是最靠近两个楼开了灯，然后里头那个楼其实是没有开灯的，它其实是外面的光线反射过去的。 因为我们北京要建设这个节约型社会，对吧？啊，我们经常没有那么多的灯光辉煌的感觉，所以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的璀璨。但是到逢年过节时候呢，就不太一样了。 嗯， 那下面我们要转移啊，我们要移步到上海啊，很简单， 有水的地方是不是？ 看看上海这边的这个情况。先还是来看一下刚刚我们三里屯 SOHO 对标的一张图片， 嗯， 就是在陆家嘴这边的有三高建筑啊， 对。 上海中心大厦、金茂，还有这个国金中心。 你看那个树叶哦， 那个树叶哦，对，底下那个光啊，亮的呀。嗯， 哇哇哦！ 让我很就是满意的是，在最右侧 上海中心的那个光柱， 那几道光， 对，那一天正好是上海中心正在亮它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它在试验要在进博会期间释放的一个光影效果。 嗯， 所以说。那个光柱也是很好的被这个就是超级夜景模式给捕捉下来了。 对对对，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再来看一下近景啊，这个就是上海大剧院啊。 对，主要说这张图是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拍到的。 你都干了些什么？ 就正好 那么晚出门， 就 什么情况？ 凌晨两点， 旁边是 不回家睡觉？ 旁边是上海市政府，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安全。 所以有你在就很 对。我想说的是，这张照片其实在外界几乎没有光线的情况下拍的一张超低光的照片， 几乎没有光线，你 几乎没有光线。这个地方是没有亮灯的，然后这是凌晨两点的时候，因为你看到天上那个云的那个反射的那个质感，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讲超级夜景模式，尽管一加它不宣传说它在这种超低光情况下的一些显示效果，但是其实在这种效果下它依旧能表现出，我们当然不能看细节的照片，照片其实效果细节不是很好，因为它 太低了光线， 这张照片 ISO 是多少知道吗？如果看到照片上的细节的话是 ISO 有7000， 我刚才说有6000的吧， 7000，它这7000，它是通过多帧合成之后去降噪。但是你看，我们缩到现在这个小图上来看的话，其实整个观感，至少还能看得清楚上海大剧院那几个字跟下面的一些周围的环境的一些部分。 所以换句话讲，就这样的图片质量发朋友圈、微博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没有问题的。对， 你只要不洗出来都可以。 嗯， 对， 我觉得洗出来应该 OK 啊。 洗出来5-6寸没问题了，对吧？ 对， 你要洗放大肯定不行，做海报肯定不行的， 对， 对吧？ 嗯， 那哎，我们就看看大件儿哈。 嗯， 先来看一下这个空中俯拍好不好？这个哎呦， 哇， 是在哪儿啊？就是在 这个是在上海，应该是在上海中心俯拍的， 去旅游 杨浦大桥的方向。 哎，对 对，这个是晚上6:30的时候，就是太阳刚要落山那个时候。 但是那个灯的部分是不是有点 over， 就过爆？ 如果我一会儿再给你看一张，就是普通手机拍的会更过， 会很吓人哈。来，那其实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城市的灯光的颜色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的清晰的，它没有做过度的锐化。什么叫过度锐化？就是它的边缘没有看到那种锐化过了以后那种波纹的形状，我觉得还是能够让我接受的。而下面一张我觉得是在全组里边最好的一张，但这张后边 你好像加了一个括号，有脚架是吗？ 对，它是这样的，一加现在有两个模式，它会自动的辨识你是手持还是，嗯，如果是你是用这个就是脚架的话，它会启用一个应该是12-16秒的一个模式。 嗯， 那其实这张照片就比很多的这种手持模式它会更精细一些， 几乎看不到噪点。而且最喜人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这个浦东陆家嘴这个地方啊，从外滩拍过去的时候最难拍的不是东方明珠塔这个塔，而是它 震旦那个楼的那个 个广告 震旦那两个字。对了，一般的话震旦两个字都会过曝，但是这两个字看得非常清晰。嗯，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怎么那么多彩呀？原来他们那么爱紫色啊。 对，而且就由那个黄浦江反过来的颜色会有一个反光。 对， 嗯，下次我们可以去香港拍一拍好不好？ 对， 维 港的夜景其实也很好 看。 对， 因为维港比这边这个陆家嘴更复杂一点。在哪里？因为维港它后边就是山，对不 对？它的城市是斜坡向上建设的， 但挑费高一些 啊。 去那儿拍挑费高一些。 什么叫挑费？ 路费多一些。 哦， 而且我其实想到一上海的朋友，有一个记者也是有一次跟我讲说呀，你有没有去黄浦江拍我们的厨房三件套啊？ 铲子， 打蛋器， 打蛋器，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儿？那个什么叉子那种玩意儿？ 原来都知道啊！ 对对对对。也是被他们作为一种调侃的源泉哈。 对， 非常感谢我们的上海朋友。 我跟小航刚传了两张照片，就是其实这个手机你也可以用它的普通模式去进行拍摄。如果用普通模式拍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跟我们刚才照片对比的话，就可以非常明显的描山，可以看看那个对比。 哦，我想看看那张黄浦江的 是吧？ 有两张，一张是阜成门的，因为阜成门那张其实你已经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个太阳正在落日时候的状态了。但是我敢非常确认说那两张照片是同一个时间拍的。 来，我们先看阜成门那张照片， 对， 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拿一加六 T 拍的这样一张超级夜景的照片。刚刚是这样的对吧？ 这张很不错， 没有记错对不对？是这张哈？ 对。 我们下面的时间再来看一下拿普通的什么手机啊， 其实就还是一加六 T、 哦、普通模式， 就是普通模式。 好，三二一。 哦，就是肯定会虚了，首先 失望了是吗？ 一是虚，二是就是你看它明显就是它的整个就是火 在这山地那边。 其实那个时候天没有完全黑，但是因为现在的对焦点和它的那个亮度曝光点是在那个路上的，所以这张照片路还没有特别的爆， 而且细节部分基本 完全没有。但是后面已经完全的黑掉了。 这里哪有细节？这张图片 完全没有吗？ 下一张图会更厉害，那个对比就是上海杨浦大桥那一张。 来，我们看杨浦大桥超级夜景模式啊。可以仔细看一看啊，给你二十秒时间。 没有了，只有十来秒，快看最后一张。 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普通模式的。 哦，一大团， 对吧？ 不逼不知道，一逼吓一跳。我们进一段广告吧。 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

包括它续航能力，它有哪些新的功能，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些便利。今天我们要做一些相关的这个选购指南。那当蓝牙耳机开始真的无线时候又怎样了呢？来先看看我们二位来宾应该跟我们分享哪一些相关的话题好吗？嗯， 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讲智能穿戴，其实穿戴设备这两年，其实前几年讲得很猛啊，但这几年其实我们慢慢的发现说，越来越多的大家带的出门的除了手机之外的产品，比如说前几年还想什么智能眼镜之类的，其实后来发现那都是 智能眼镜， 对，天天方夜谭，或者是说不是特别务实的产品， 就是钢铁侠有的那个是吧， 就是像 Google Glass 这种产品，前几年的确有这样产品，但是后来发现说这几年用的最多的还真的就是耳机产品和手表手环产品，但这几年其实手表手环产品跟耳机产品都有一些相应的趋势。我们讲比如说耳机产品最大的趋势，以前你像我们知道蓝牙耳机要么是那种大的头戴型的蓝牙耳机，要么是那种挂在颈上的那种挂颈式的产品。这几年呢，自从那个苹果的 AirPods 出来之后，其实很多的这个厂家也开始介入所谓的真无线蓝牙耳机。所谓的真无线就是指两个耳机之间它没有线连接，它每个都可以是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非常多的零零总总的这种真无线的产品。而至于手环跟手表，早年我们说啊，我的手环一定要是什么 Android Wear 系统的，一定要可以装第三方软件的，但大家发现一个问题，甚至说还要插 SIM 卡的，但发现一个问题，那种东西其实续航能力都 不太好， 那大家开始往后退，我可能想要一个外观不错的，连接能力 OK 的，但是我其实并不需要说它还可以装软件之类的。 智能穿戴设备就是以这个智能手表还有这个智能手环为核心的，这个东西市场上最近两年搞的相对来说少了一些，没有前几年这么旺盛。 对，因为大家会发现消费者有一些， 但是这些产品已经非常沉淀下来了，比较务实了。 对， 就是说它功能上虽然没有这么多花哨的东西，但是会有一些比较靠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些运动监测、睡眠监测，还有一些 NFC 门禁卡模拟，还有这个公交卡功能之类的功能，这些都是比较实实在在的，能影响到大家使用这个便利的。这类的产品目前市面上还是虽然相对来说少了很多，但是还是零零星星的，有蛮多不错评价的，就包括这些主要是以这个手机厂商为主， 其实 以这个衍生配件的形式来推出的。 其实坦白来讲，就是能留到现在还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活力跟市场份额的厂商，那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推出了一些被市场接受产品。 简单 来 说，就剩下的都是强者嘛。 对 对，所以说强者当中必定会有更强的那一家，所以我们今天要挑选一些值得推荐的这种比较强的可穿戴 或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产品。 对对对对， 行，那黄老师讲那个手环和手表，我讲耳机 的部分，好吗？ 好，其实是这样子，我们把它为什么拆开来分呢？因为它代表了两个方向。耳机它传递的是音频的部分， 对。 那手表传递的是什么？是 数据、 文字信息，包括提醒信息，也包括一些图像的信息。比如说，有些手表是可以去操控手机的一些功能的。那这个部分的情况下，它会成为我们现在出门的话，你看市面上消费者带的最丰富最多品类的产品无非就是这两样了。 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两个品类来讲起。 那好，我们先来聊聊看这个小个儿的手环吧。好吧，这个手环呢，那它这个 最早是从苹果产出来，对吧？不是吗？ 真不是， 真不是。 智能手环是挺早的一类产品，但是究竟是哪家先推出的不太好 追究。我们说几个已经 iWatch 是不是第一个吗？ 那 不是，那已经是很后面的了， 是 很后面的了。 iWatch 算智能手表 啊。 我们说几个已经 完全没有刚刚在听我们两个在说什么。 不是，在我的概念里，就是表和手环，他们都是一类的嘛。 刚刚我们刚刚分完类了， 我们往更早里讲，有一些已经成为历史的尘埃的名词， 果壳 不是 Jabon。还记得吗？ 珠宝， 对 对，Misfit， 你的表情， 我当时买过两款， 对， 你还买过， 我当然买过两款。 你像当时的手环很简单，就是一个 他们当时做的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层， 对吗？你看它当就是个纯手环， 什么屏幕都没有的， 什么屏幕都没有，它只是有一些运动监测啊，什么跑步、什么计步的功能没了， 而且是靠插这个3.5接口去充电的。 充电， 那你为什么买它呢？ 那会儿刚有这个物质啊。 你是图它什么呢？就是对 当时那会儿主要用来去测睡眠 啊、哦，对，有 睡眠 一些简单的运动数据， 运动数据走多少公里路， 你锻炼吗？ 多少步？当时那会儿我还在健身， 当时还 在很多年以前，当时的月亮更圆一些。 当年这个产品 还比较胖， 比较高端的一个消费电子产品。 你像 Jabon 像 Misfit 它都属于比较当时都卖的比较贵的产品， 对对对， 有一个厂商出来之后直接把手环打到了，是那个厂商真的让手环真正大爆发，厂商叫小米， 对，小米， 小米的手环一代也是没有屏幕的，我记得是只有一个显示灯在上头， 对对对，然后它是一个类似 是一个铝合金的，上面有一个小灯， 对 对对、 嗯、对，它当时的设计是很有意思，它是其实是它把手环的那个传感器的那个本体跟表带它是分开的设计， 可以换表带， 可以换表带、嗯，所以当时就有一个问题是那个手环很容易掉， 对， 就是后来当他后来二代啊三代都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变，你像手环这几年它的变化也变得其实很多时候手环和手表的界限现在越来越模糊了， 对， 因为现在的手比如说像最新的小米手环三、荣耀手环四这样的产品， 还有一个比较热门的黑加， 对，黑加手环 它都有屏幕， 对，它都有屏幕，它屏幕没有那么大，是一个小的竖长的屏幕、嗯、你也可以去操作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说甚至某些手环也有可以上面显示二维码，你可以去做二维码的支付这样的操作， 对对对， 包括说你不管是天气提醒啊、信息提醒啊，还有包括一些备忘录提醒啊，或者说运动健康的监测，你像我们刚才讲到几款产品，像这个小米手环三啊、这个荣耀手环四，还有黑加的手环，都可以完成这样的操作。 但实际上这类产品就带屏幕的手环也是比较早就有出现的，像索尼、三星都曾经做过，三星比较有名的就是Gear Fit 系列嘛 ，Gear Fit 啊。 但是那会儿由于产品价格比较高，而且由于这个可实现的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大家可能对这方面需求没有那么旺盛， 还没有激发出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对对，包括小米在出现之前，大家这个因为这个元件限制的问题，所实现的功能确实非常有限。但是呢，你像那个卓棒这之类的厂商，他们在这个外观设计上会下一些功夫。 对。 但是从小米出现了之后，这个廉价的手环冲击市场，它会把最核心的功能点拿出来作为主要卖点，相对于这些设计啦之类的，它会完全抛开了就。 所以我觉得可能小米啊，这个发家一方面在它卖手机，另外一方面卖手环跟小米盒子这两块有它的发家史。 核心点在于说是对这些类产品感兴趣的主要消费者，他并没有说 tender money 去。 你让他花一千多， 你在说英语吗？ 你让他花一两千去买一个手环产品，其实我现在小米告诉我说，我1999就能做得到。 因为我们对这个对每一款产品都是有一个心理价位预期的。 对。那么想玩，你让我花一千多块钱，我觉得我可能无法， 对，我肯定觉得 无法说服我自己。 对，而且呢，这几年呢，刚才手环讲到了一个重要的特性，是说大家越来越强调手环的连接性。以前就无非是一些信息推送、运动健康，后来你会发现说，有几年手环这个市场了无生趣，因为各家做来做去，无非就是这个功能，成本也在这摆着在，没法放更多的功能。你宣称自己有什么就是什么国家认证的健康睡眠管理功能，其实坦白来讲，就是没有太多人真的很在意说它的进度有多少。因为没有太多人会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医疗器械在使用， 它也不能够当做一个医疗器械在那儿卖。 对， 一般情况下，就比如小航，你买这个最多也就是参考用嘛，对不对？ 对，就看一看啊，热得了，对， 大概值。 所以有些功能，比如说你像华米的那个，就小米旗下的做那个就是手环那个公司，华米它其实之前有款产品卖得很贵，有700多块钱，但那个手环它是真的。它是按照医疗器械在美国的 FCC 是入了那个就是审查的，但那产品其实卖得不好，因为为什么？就是大家会心想说，我到底是需要买这？它有一个心率监测，是能监测出你的心房的跳动的。 它是一个医疗标准的。 对，它是有美国 FCC 的认证的产品，但其实那个产品，大家还是那句话，大家刻板印象里怎么看待一个产品？他觉得还是个民用产品，它不是个医疗产品。我不如干嘛去买那种真正的这种血压仪？ 对，我说先 买欧姆龙的。 对，先入为主，我就会专门去找一些医药器械品牌的产。如果我想要专业性的话， 但是手环 要求 真的现在在另一个市场上找到了一个方向。就是连接性，连接性的重要一部分是什么呢？是 NFC。 对， 哎，因为坦白来讲，手机现在很多很多种多样，但是不见得你喜欢的手机它能带 NFC 功能。 嗯， 而随着我们的你像银联的支付体系也好，像这个公交的支付体系也好，包括说越来越多的这种 RFID 进场的这种交换的数据的一些开展，大家会发现 NFC 是一个越来越有用的功能。 没错， 怎么办？你让我换一个有 NFC 功能手机吗？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像X23 它不带 NFC， 不带 NFC， 对，我换个带 NFC 功能的手环，1999 299就解决了， 嗯， 而且公交卡能开，有的 门禁卡可以开， 门禁卡可以模拟，而且 甚至有些工卡都可以模拟，甚至 对 对 工牌，然后还有的就是有的是具备银联闪付的功能的，像那个 Swatch，嗯，当时就出了一款比较便宜的手表，它其实那个手表不是智能手表，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腕表，但是它里面有银联卡的， 对，可以写入银联卡信息， 对，它也可以有一些简单的基础的运动健康管理的功能， 嗯， 所以你看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发现了一个新的趋势，真的最近所有在问智能手表智能手环人第一来先来问有没有 NFC， 支不支持我的城市， 因为大家开始发现这个东西的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 对，因为 而且你要像是很多像是运动的爱好的达人，他可能会不太相信这个手环可以做到了，开始考虑这个更高规格的一些智能手表产品， 嗯， 而且这一块确实智能手表给的这个空间更大一些，发挥了更好一些， 你像之前我们讲这种运动手表产品，像嘎敏松拓，这都是这个包括还有一些卡西欧 的 产品，对， 然后 他会在这个市场里有些部分，那手环厂商他如何向上去突破，现在以前有个思路，还记得咱们当时讲 Moto 360华为的华为 Watch 的时候，那是 Android Wear， 但是你看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厂商在做新的安卓的 Wear OS 的手表了，嗯，那个产品最大的问题不是说它不好用，它其实功能非常丰富，它就是一个小电脑，它有自主计算能力，高通还给它做了芯片，但是我想没有人能接受说我手机要一天一充的时候我还要对一个手表一天一充， 受不了的， 这个事情是很难接受的， 就麻烦， 就大家想想自己买那个 Apple Watch 嘛，很多人就是买了之后就 买了， 就买了，然后 就闲置了， 就是用了一个月之后这就在家里躺着吃灰了， 对， 因为很多时候 是其实新款 Apple Watch 还是比较值得购买的， 你说四代嘛，最新的那个 Series 4， 对，嗯，对，你像在我们讲刚才就是它具有自主的网络连接能力，自主的计算能力，自主的应用扩展能力的这个路方向上，现在几乎是只有苹果一家还在走，因为其他包括你看三星的那个就是三星的新的 Watch 其实也在做减法， 嗯， 也在做减法， 对对对，它是有自家的系统嘛， 对， 但是我感觉三星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是说非常明显了，我感觉可能会后期会有相关的砍掉了或者之类的表现， 但是你看华为它在这个体系里面也发布了它的这个全新的华为 Watch GT， 对， 啊，包括联想也有它的这个手表，那其实很有意思， 但是对于大公司来说他们是任何消费电子类的产品都想有予以设计的， 我们就讲， 但是你要想做出色的话是非常困难， 我们就像刚才两个产品的思路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先讲华为，华为早年第一代做华为 Watch 的时候是真的是完全冲着 Moto 360那个思路去做的， 而且它在宣传上非常下功夫的， 对，到二代就变了，二代我不宣传功能，二代去巴塞尔钟表展，二代走时装秀，他想打时尚的路线， 嗯， 但是其实后来发现 这一块也不太好走， 走错路了， 因为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当时我跟一个 钟表也不太认， 我跟一个奢侈品品牌的朋友聊过，瑞士钟表厂他们当时有一个认知，尽管他们这个事情他们后来打脸，但是你看就是他们会觉得智能功能跟手表本身要体现出来的奢华的气质是有冲突的， 因为本来手表它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零件的机械性组合， 对，他们从瑞士的钟表工业从根本上不认同说你一个机械化的流水线的东西可以成为一个 艺术品或者是一个代表自己身份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所以他们虽然自己后来很多厂商也推出了瑞士品牌的智能手表产品， 像泰格豪雅，还有包括一些奢侈品品牌 LV 啦，或者是其他品牌，他们都曾推出过类似 他们的那个产品，就是智能手表产品，在他们的整个产品线里是便宜的那种， 就属于边缘产品嘛， 对，是最便宜的东西，入门 相当于试水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市场真正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包括像华为也好像小米也好，他们后面去做智能手表产品，他们全部投入的思路是我要做功能型的运动产品，就是更强调功能性， 嗯，对， 其实今天来现场有两款产品其实就非常说明这个问题了，这款产品是荣耀手表，就是其实它跟华为那个华为 Watch GT 是我们叫其实是变相同宗同源的产品，因为核心功能是差不多， 嗯， 当然华为的 GT 在材质上头在表盘上头会更好一些，这个是 对于那个心率监测功能有301认证吗，那个 都有，这两个其实是都有的，这个包括说也通过了国家叫它是国家体育总局对于跑步的一些监测， 嗯， 而且还跟一个心理机构去合作，说它可以通过你的心率和你的睡眠状况去监测你的整个心理的健康程度， 然后再返回到你的医生那儿。 现在没有这个功能。 我想问一个问题， 早年有产品，早年是有一个平板电脑是送了一个血压仪、血糖仪，那个是可以跟一些医院进行联网的， 就是网络互联网医生 数据库的。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像荣耀也好、华为也好、联想也好，他们都是安卓系的这种东西嘛，对不对？那他们的手表是否能够搭配那些个 iOS 用户的？ 好，我们要说一下，一，他们的手表不是这些系统的，它的手表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像华为用了自己的 LiteOS 的系统，因为相对不开放的系统有个好处是它可以尽可能的精简代码跟它的耗电。那么在比如说你像这款手表哈，我是用了第一轮用下来是八天才没电，那么这个 一星期一充吧，可以，我能忍， 可以了，因为你像 Apple Watch 像这种之前的这种 OLS 的，那真的是哇，一天就没电，这个很多人觉得很要命的一个 机械表，你还要两三天上一次弦的，对不对？ 他们现在已经对他们现在已经不太说我还可以去扩展应用，但是其实你看它里面应用基本都在，比如说你要锻炼 啊， 你的心率，它的心率是可以全时，就24小时全天都记录的，包括你的一些活动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啊，今天走了多少步啊，干嘛的，睡眠的状态的记录，然后你看这是它的睡那个心率的那个部分，好，然后再包括说下面有些比较大压力，这个压力就是跟那个心理研究院测试的，你的心跳指数怎么样，你睡眠怎么样，它综合去有一个算法去进行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是不是说你的身体压力太大了， 会不会有什么心动之人会 亚健康状态， 对，最近是不是走桃花呀， 对，然后包括这有一个功能是 运势监测表， 对，这有一个功能是针对这种运动人群的，叫海拔气压计，它是可以监测海拔跟气压的，里面有这两个传感器。 那你要是坐飞机的话，有海拔有气压的监测吗？ 飞机里气压可能不太对，因为飞机 都已经增压过了， 可以有的， 对对对， 这个表是带 GPS 的 哦。 对，好，然后所以说你就知道，像这种手表它已经， 但是这种东西 Garmin 跟松拓的一些产品里都去了。然后至于像天气啊、信息，这是很传统的功能，注意。公交卡 ， 当然公交卡是需要你在 NFC 的绑定， 对，手机上它，你看它会提示你在华为运动健康 APP 里应用添加公交卡，然后再包括说下面你看还有像这个支付宝的这个支付的功能，它是显示二维码去支付的，然后注意你也可以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去换，去换表盘，有它的表盘不是为美学设计的，第一代的 Moto 360表盘就是纯粹为设计而设计的，但这里的表盘它是说你看有户外场景的使用的，有心率场景使用，它完全是根据探险家，它完全是根据你的 功能性来 区分的，它不是根据你的美术来区分的，所以这个也能看出现在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就是在一些产品考量上的一些不同。至于其他的功能，像这个手电筒，其实如果你觉得手机手电筒太刺眼的话，它是让你把表盘整个照亮，去当一个小手电筒用，包括找手机的功能，包括什么系统设置啊，包括像这个支付宝的秒表的功能，这个就是它不太具备一个可以扩展应用的特性，但是你要讲它跟手机连接之后的一些基础特性都是有的。其实华米这款手表，这是上一代产品哈，也比较类似，但是华米这片做的更粗犷一些，因为它的华米当时定位就是它是一款运动手表。那么它强调防水防尘，当然这几个产品都具备防水防尘的特性。你像荣耀这个手表，它具备5 ATM 的防水防尘，也就是说在水下50米游泳可以戴，而且它还可以记圈，你游了几圈。 这里面颜值比较高的是不是就是荣耀的这一款？ 华为那个 GT 会更好看一些，它有金属跟陶瓷的工艺，荣耀这个产品会价格便宜一些。 对， 那它肯定是在千元以内喽， 899。荣耀那个华为那个是应该是 1299， 对 对，所以我刚刚的问题想问就是说，我比方我是一个 iPhone 用户，那我如果买了这样的手表的话，我是否可以能够同样适配和兼容呢？ 其实 应该是可以的。 对，其实小米跟华为都有，包括像其他那几个厂商都有推出。 我在这里必须建议一句，如果是你是 iPhone 用户，考虑穿戴设备也好，这个耳机也好，无线耳机也好。直接考虑它自家的就可以了， 因为在整个搭配上 不需要再考虑其他家的。 可是人家那个贵呀、对不对？那我们想买便宜的怎么办呢？ 当然了，你那个方面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对不对？来 这说的问题 很现实嘛， 对， 所以就从手机就不要买它嘛。 对哈， 主要是它的系统层面太过于封闭，很多东西苹果方面它能给你更好的体验，其他厂商它是有限制的。 所以总体来说，穿戴产品还是适合就是同系统下。 对，这个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因为去年Letter 的媳妇儿碰到一个事情，就是他需要在一个手环品牌的第三方品牌上去使用，那么就他需要在那个手机上装4个 APP。 哎呦我的天， 因为那个手环又有 NFC 功能，又有运动健康，又有穿戴，然后你想用它的支付还得用它的账号，就全装上， 更麻烦。 当然这个事情最后网上闹了一阵子，因为我们当时自己那个节目也讲了这个事儿，他们产品经理看这个事儿看得很， 因为我老婆本身也是产品经理，所以那边产品经理加我老婆微信之后，两个人反复交流了好久， 互怼。 但是我说有个好事是，他们最后有个东西改不了，比如说他们的账户体系是必须存在的，那个改不了。但是后面的那三个应用，它一个叫穿戴应用、运动健康应用和那个就是钱包应用，现在被全部融为成一个了， 哎呦， 一个运动健康全部搞定， 真是不容易， 这是一个好事情。小米的稍微好点，小米就是，但是你要单独去装一个那个 小米 运动，对， 感谢拉特的媳妇儿促进社会生产力啊，社会和谐付出的努力。 刚才小航讲到了那个关于 iPhone 能不能用，有听提醒哈，因为现在支持 NFC 的很多人会想去买小米或者是像华米的那个手表，跟小米手环三或者是荣耀手环四，以及说刚才这个荣耀的这个手表这款产品，他们的公交卡功能只能和安卓手机搭配使用，不能跟苹果搭配使用。如果你想在苹果上去刷卡的话，请买 Apple Watch， 因为 Apple Watch 也是有刷银联和这个公交卡的功能的。 而且呢，苹果手机自己就可以进行 iPhone 这个公交卡绑定，刷手机就行了。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说，如果你是要去那个就是使用的话，我们建议说，比如说假设你像很多人是这种没有 NFC 功能手机的用户，那搭配一个这个其实就可以实现一个说对它的一个互补。这也是这几年为什么华为会发现说这种手表产品反而越来越多的作用。而且我们再说一下吧，就是趁着这个时段最后一点，就大家现在购买一些智能穿戴产品需要注重什么。其实坦白讲，如果你没有更多用途的话，我是觉得说手环跟手表在很多功能性上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异。 对， 我是觉得吧，现在除非你要非常强调运动功能， 对， 否则这个智能手表这种东西可以完全不用考虑的。 当然我们讲手表还有另外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定的装饰性，当然这个看个人选择。 当然它还有一个屏幕相对来说大一些，毕竟可以看到更多的稍微多一些的信息嘛。 补充一下，其实你说到颜值那个事情的话，联想那个智能手表是一个新的思路，那个手表其实跟那个 Swatch 那个思路是一样的，它没有屏幕，它上面就是个机械表， 对， 但是它具有就是智能手表的传感器、心率什么全都是齐的。那个联想今年才开始做这种类型产品，就卖了100多万，这充分证明大家，因为很多人他就想要一个便宜的，而且还那个手表还真还挺好看的，因为就是一个 他那款思路是之前诺基亚曾经收购过的一家公司的， 对， 因为这家公司曾经卖给了诺基亚，诺基亚又把它给处理掉了。 对对对，就是他的思路就是说，我先把它做成是一块表，但是表再具备一些传感器、运动健康管理的功能。那其实很多人无非就想买一块200-300块钱的表， 但实际上这种做法还是目前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大厂手表大厂的话，你像卡西欧也曾经在这个运动手表中加入过，对对对，加入过这种功能。 对，所以现在其实选择也变得越来越多。你是要一个这种更加富功能性的产品，还是要一个颜值优先，有首先是块表，再有一些连接功能的，还是说像 Apple Watch 一样是一个全功能的，可以有扩展特性的？ 不过我觉得黄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是，就是说产品开始往这类产品开始往那个功能性上， 对， 更强调这个功能性这方面需求，但是本身穿戴设备这个东西确实有一定的装饰性， 对， 所以我觉得反倒是这些，因为这些廉价的产品涌入市场之后，打击到一些高端产品没有出现，不再继续出现，反倒是影响了我们的一些高端选择。可能我想用一个配搭更好看的东西。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颜值还是很重要的， 啊， 因为它既然是穿搭产品、穿戴产品， 当然这些市场选择没有办法。 而且包括运动产品，我觉得它虽然有运动特质，但是如果能够让我在不同场景都可以用它，都可以搭配的话，那我觉得更加方便。 而且还有一个市场是非常特殊的市场。儿童手表那个市场当然非常特殊了， 那个现在已经是全新的分支了。 我改天可以详细说一下。 你要知道，光凭儿童手表一个事情， 天才小 天才步步高已经是全球第三大智能穿戴设备厂，就光凭一个儿童手表 了不得了。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来聊看关于耳机的各种事情。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

最近两年我估计小黄你们应该也注意到，就是说完全无线的产品开始越来越多。 对对对， 这个是基于这个蓝牙产品开始衍生出来了一个细分品类。但是今年开始，从今年上半年嘛开始，不少大厂开始推出类似的产品，而且给大家的体验也好，什么使用感受也好，都非常好，提升比过去几年的产品都要提升很多。 其实我 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市场上开始有比较成熟的方案开始出现，而且不光是体验好，而且这些东西开始变得价格非常低了。 我之前花过1000多块钱，我买过一个 BOSS 的那个无线那个豆啊， 所以你的体验感觉怎么样呢？ 不好，真的是两个字，很明显的。 你看一下，我这儿有一款那个小米在这个双十一即将开售的一款产品， 还没开售， 只要199。 我们先来， 你先听听我刚刚为什么我说有一个不好。 对， 你先说。 是因为它首先跟那个长的样子吧，它很小巧，充电盒感觉很不错，很像 BNO 那个感觉，很高大上哈。但是会发现 做工是很好的， 做工是非常好，没得说。但是的话，它这个音质的感觉呢，它只适合你在运动时候，它的低音太强了，会给你很大的动次大次感觉。另外有一点，它的封闭性虽然说很好，但是它这个续航能力真的是让我打个问号。就是你当你充满了以后，你用它，可能是你一次用可能3个小时 ，OK， 放到盒里面去了，它自动掉电，盒也自动掉电。然后会发现你第二次拿下发现那个盒的以前是4个点那个灯亮哈，变成了2或者1个灯亮 啊， 因此它这个续航能力成问题，我还老要充那个盒子，很麻烦。 所以说小航，我来总结一下，这也是真无线产品就是在就是 早期发展的一个问题。 有几个问题我们来总结一下。一，小航说到音质问题，音质问题其实不全是说它的腔体的问题，因为你想普通的有线耳机腔体也就那么大一点， 对对对， 这腔体大还能做得更大一些。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真无线产品它的音它是怎么样传进来的呢？当时能做到的是一个手机传到一只耳朵，这只耳朵再传到另一只耳朵， 对， 它会产生几个问题。一，你要通过中间的中转的话，一定会有延迟。对，很多人会抱怨说玩游戏或者看视频的时候，哎，这个声画不对位啊，这个 差0.1秒都不对啊， 这个看得很别扭。二，因为当时很多真无线的产品，它没有办法做到高清无损的音频传输。直到现在为止，其实很多产品还是支持 SBC 和 AAC 这样规格的，像支持 APTX 的，就是像或者是像 LDAC 就别想了 ，LDAC 其实都不多。 我说一下这个原因嘛，因为这些小黄刚才提到是哪一个厂商 ？BOSS。 对于音频大厂来说，他们进入一个新产品形态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会首先进入，而且投入大量的开发。但实际上，因为这个是首先吃螃蟹的人， 对， 总不会讨好的。 对， 不论哪家厂商都是一样，你包括 BOSS 也好，其他的 JBL 也好，或者是索尼也好，他们都曾经推出了前两年都曾经推出了几款这个体验不是很好的完全无线耳机。这些产品有什么特性呢？一是售价高，二是体验不好，三是做工非常精致。但你看这个东西确实拿在手里， 好东西啊， 这个钱好漂亮啊，但是 好不好用再说吧。 感觉非常垃圾， 但别人都是那个声音非常好。 而今年的产品开始涌入大量的一些廉价的产品，这是因为一些整套的方案开始成熟的方案开始出现，这些方案并不会说让你有非常好的这个收听的音乐感受，但是呢它的连接稳定性增强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 就 我说这么多非常，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是差距有多少。 坦白来讲，就是就我们讲蓝牙耳机已经不全是声学相关的，就是以前在声学业务上比较积淀的老牌的这种音频厂商，其实在蓝牙耳机上不会有特别多的技术积淀，因为无线音频编码那部分其实不是声学厂商以前擅长的事情， 他们不是长项的、啊、 对 对对对，是这样。我们主流接触的一些品牌，除非是像索尼这种，他确实非常在这一方面非常上心，他非常喜欢推一些蓝牙无线的东西。 就索尼是两边都站的厂商， 对对对，索尼是现在的， 他又是广播电视厂商，他又是音频厂商，他还是 他什么都有， 对，什么都有。 而且索尼现在的想法是，我不太想在这个高端的 HiFi 啊 High End 的，对对对，不想单独抓住发烧友这一个小市场，我更想的是 大众消费人群， 就是说通俗点说就是 我抓的是星辰大海， 嗯， 我想的是更多的这些普通消费者， 对，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他们需要的是使用感受，还有这些使用体验，还有这些佩戴体验这方面的内容。这就是 以及兼顾价格， 对， 嗯， 为什么他就是现在音频产品主要以蓝牙产品为主，而这家公司在之前曾经推出了多款完全无线的一些产品，而且其中还包括了一些比较现在目前还有很多大厂没有跟上这些降噪的完全无线产品。 虽然那个产品在体验上头， 对对对， 大家会， 虽然这些产品在体验上进步非常缓慢， 对、啊、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说这个厂商在这一块还是比较有追求的。但今年市场开始有变化了，因为承到了这个 成熟的方案进来了， 比较好的连接方案开始进入之后，一些廉价产品开始出现。你像小米这一款， 拿了小米这个啊、嗯， 我们就从这款开始说， 我们就开始从这一款开始说吧。 行， 这款在双十一的时候开始开售，只有199， 现在还没有上市。 199来说，你想想，对对对，小航，你可以对比一下你之前 后边加个九， 对， 再加个九，差不多1999跟199的区别。 这款产品满足了。 我要说一件事情呢， 你先说， 因为我们跟小航是属于那种，就是听到199的耳机，我们一定是 不放心， 先翻白眼，然后没有任何心理预期。我那天听完之后，我在群里都跟 Letter 说哇，这个东西超出我的预期很多。 他发了个条朋友圈，我看到了， 对，超出预期非常多。一、这个产品。它首先，我们先不说它的设计怎么样，因为这个产品很符合小米一贯 没有设计的设计， 一贯的这种很极简的设计，但是它比很多奇奇怪怪的设计在你耳道里的那种感觉其实要好，要舒服。有很多做的很圆的设计，其实很撑你耳道，然后你觉得 佩戴会难受。 对，它其实这个还挺舒服的。二，真无线蓝牙耳机之前最要命的问题是断连，有很多时候，比如说你一去机场、一去商场，哇，就基本上不能用，因为属于那个地方2.4G 的无线网络，它的干扰特别的严重。 对对对。 然后这个产品属于连接性还相当不错的， 连接性是它最大的魅力。 对，这个我觉得怎能在199档位上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再有，我也直接跟我认识小米的朋友说，我说你们这个产品做的比你们家自家的有线耳机的听感都好一些。就是当然它的连接，因为它是一个低价产品，它只支持到 AAC 的一个、 最高支持 AAC， 然后有些产品还要看情况， 看看你手机的支持情况。 对对对对。 然后呢，但是它的整个音质的听感非常的均衡圆润，就是属于那种不偏不倚的非常均衡的东西，就是去大部分的耳朵里不会有恶声的那种取向。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199的真无线蓝牙耳机来说已经是非常的，就是 超值， 非常超值，真的是超值， 性价比很高。 其实我直白来说，这套东西并不是说小米自行研发的，它是市场 有 一个成套的 方案。对， 当然这个设计方面确实是有他们的风格，这是他们 ID 设计师应该是自己搞过的。 对， 如果是你想追求便宜的话，市场上还有类似方案，就是在连接体验上可能和这款无线接近的产品 99的 只要它的一半价格。你想想这个市场进入是已经到什么地步。 但那种产品可能比如说你在材做工方 面、对对对，但是就是前几天我在微博上提到这款产品的时候，会有一些网友来给我提那款一半价格的产品。但是我们要想一些这一款产品成为消费产品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其他的问题，无论是品牌也好，售后也好，这些类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考虑的。当然你可能不认可那个某些品牌的价值，这又是另说的问题。我只是说现在是有这种廉价方案开始推出，而且体验比较好，所以大家不需要说是听到它售价很便宜就对它有一个 偏见， 一个标签或者是偏见在里边。 这个产品真的是坦白啊，我说要续航哈，因为它标称是4小时跟12小时。 我听的话，我可能要开稍微大一点声音，差不多3个6小时， 3个3个半。对，我是那天听了，正好听了一晚上，是满满的用音乐在放，而不是用些那种就这种人声的或者是这种有声读物在放的，3个半小时。 但是我要对比这种199的，我要这儿还有一款1599的 GBL 的，这个产品的理念就有点像小航刚才提到那种产品， 就是老牌音频厂商的那个， 对对对， 这是1599， 你看看这个收纳盒， 高级， 从打开的这个 质感 好， 体感就能看出来这一款产品不便宜，但是呢， 盒就不便宜， 给我们来说非常糟糕。这是黄浩老师的，我自己也有一款，这款产品。它的连接稳定性仅限于手机在我身上，耳机在我身上这么一个范围。 这么短， 最好你不要去机场。就是我上次去飞机上， 有干扰稍微多一点，就像这种演播室肯定是 就不行了。 演播室可以，因为演播室的 WiFi 不是覆盖那么好。去商场、火车站、机场是最要命的。但是你上了飞机就变好了，因为飞机上面就没有别的信号了。 它的声音来说，相对来说好很多。 我要说一下，就是如果按照我们评判一个音频产品的标准，它是我现在听到了所有的里头音频，就是纯粹的音频指标上、听感上， 当然 最好的。 前提是它不掉线。 对对对，但是就是它的两极差的有点远，就是它的整个，比如说我，因为它用的很难得，它用到了九毫米的振膜。因为一般的耳机它用六毫米振膜，它的九毫米 振膜够大， 对，它振膜够大， 这个是纯靠这个振膜单元来强拉高这个音质， 就是它的，就还是那句话 ，JBL 完整体现了它作为一个音频厂商的实力，但是它在它的这种连接性上，它真的不擅长，它真的是不擅长，所以这就是刚才小航讲到的传统音频厂商做的悖论，跟这种现在新型的我们叫消费电子厂商的悖论，比如这个产品，它可能你会觉得它音质。哎，听得还挺舒服的，虽然没有那么的 Hi-Fi 或者那么的、对，但是它整个地方是很 流畅， 很哎，我觉得流畅， 流畅很重要， 或者说很均衡是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耳机啊，尤其像穿戴产品当中的耳机，已经不光是对于音质的要求，其实它连接 出门用， 对，其实它是方便我们生活的，所以对它的科学技术含量其实要求很高， 尤其是无线那部分的一个 连接 的 部分。 而且苗山说到那就是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连接性，还有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我要延伸说一下我这个戴 你 我 已经。想知道， 我们是看那个看了很久了， 他这个是 不是觉得像助听器？ 索尼的一款叫 Xperia Air Dog。 对，索尼这款产品非常有意思，它是索尼自己的这个孵化项目，相当于它内部的一些工程师搞了一些创意想法，从这个创意想法到这产品，索尼进行 量产了吗？ 出来东西啊， 量产吗？量产吗？这个东西 量产，它现在在卖1599，而且和这款要一样的价钱。这款产品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它是一个开放式的设计。 我想问它是一只还是两只的呀？是一只的还是两只啊？两只的啊、哦？ 对对对，左右。 我以为是单边的那种的。 对对对，它这个产品就是核心理念就是说一个开放式设计，然后我们在这个交流的时候不影响。你跟我说话声音也能进入我耳朵，然后这个单元发声也能进入我耳朵，这种就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需求吧。但是对于一些如果有需求的话，它这个体验绝对不是一般耳机能对比的。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可能会和同事来交流，这时候就不能影响我们听到他们说话，对吧？ 对。 我们有一个当时在网上还有一个争论，就是说真无线耳机带来的一个人的社交礼仪，因为其实我们都一直觉得说，如果你两个耳朵都戴着耳机在的话，有人跟你说话，你不摘下来跟人家说话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 对， 所以现在真无线耳机很多人是选择只戴一边，比如说典型是 AirPod， 很多人只戴一边， 对， 或者是只戴一个，那我这边至少说我可以听下来跟你去说话， 没错。 但实际上你要牵扯到礼仪，这就有一个个人道德衡量标准的问题。我就说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开放式的，你能听到我声音， 但他不知道， 但是你要是佩戴着，我肯定觉得你还是不礼貌。 我说刚才的话题是因为那个小叶子最近在用那个骨传导耳机的时候，他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产品其实在很多场合很方便，因为它不会让你觉得你带着那个在不礼貌，可能你还听着歌在，但是其实人家看到你耳朵是开放的，哦，我在听你的说话，就是这个。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超脱产品技术本身的一些东西了，它是我们讲它是新的技术或者设备诞生的环境下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一种新型的， 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对对 对对对， 这 话我们不讨论了， 可以着重讲一讲。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不只是一款完全无线的产品，它还有利用了一个导管，声学导管， 对， 它把这个声音从这个耳后这个地方绕过来传达到耳朵里边，所以这个产品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而且这个地方是个金属的，按照索尼的说法是他们寻找这个合适的材质，还有这个弯度设计了，都是经过下了功夫的，因为怕影响这个声音， 而且这么设计还不容易掉， 对， 像那钩在你。 这款产品是属于比较早的完全无线产品，但是呢它这个收听的体验连接性的稳定性上还是比较能接受的，因为它做了一个定向处理。实际上这个耳朵是右耳是主机，这个是只是一个副机， 就让你信号是先进右耳， 对对对对， 然后再过来啊。 这也是大多数完全无线耳机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说是目前来说可能是，如果是你想单独佩戴左耳的话，可能不光是这一款产品，还有其他的一些完全无线产品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对， 但是你像小米， 但是你单配右耳是可以的。 对，其实都是可以的。你像小米这款产品使用的方案呢，你如果是单独先把这个左耳拿出来，单独 进行它的配对，可以单独使用。这有一套比较复杂的逻辑，大家可以去我微博看一下。 好， 有点绕人。 那说一下你的微博吧，就是 Later21。我是想说这款产品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耳机形态变成了一个完整无线的一个产品，它开始多一些附加功能。 嗯， 我们可以用它来唤醒这个智能语音助手，就是说完全不碰手机的。 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后边的体积变大了，里面可以放更多的功能进去。 对，电池也增大， 对， 功能 也增大。 它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触控板， 哦， 我们可以在按它或者是滑动它都可以进行一个操作。这一款， 哦， 比如说这一款，其他产品当然也支持操作，这一款是支持四种手势来操作， 嗯， 单按、双按、三按，还有这个滑动， 嗯， 都可以换，还有一个长按，我们可以用它直接来换出这个语音助手， 嗯， 可以对语音助手下达命令。比如说我发一下语音消息，或者是让他打开一下那支宝，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一些系列操作。 那 而且这一款还有一个 就是上一曲下一曲，或者是暂停和播放， 对对对对，这些都可以经过语音操作或者是触控操作。 但是不停的按的话，说明就是坏了。对， 对对对。 你看， 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是，它有主动语音提醒功能。 哦，就是 就是说，比如说 没戴耳机， 你可以设定一下那个报时。 嗯， 可以设定一下阅读你的这个短信信息， 嗯， 邮件信息，或者是微信信息，或者是 一条微信来了， 对对对， 来了， 可以直接给你文字信息，可以直接给你阅读出来。 比如说你听着开车听着， 叮 叮，您有38000元贷款未还，请速还。 当时踩一脚急刹车，就闷那儿了。 而且它可以提醒一些天气啦、新闻资讯啦这一系列的问题， 嗯， 而且它可以根据你的所在位置判断你这些信息是否需要。天气，比如说你在预设这个家庭位置的情况下，你出门之前佩戴它，它会跟你说外面是什么天气情况 啊， 这之类的问题。 能听广播吗？ 广播当然是你可以配合手机， 跟那个 APP 来连接是吧， 对对对对，是这么个意思。而且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未来的完全无线耳机一个发展方向。 嗯， 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声音助手。 我还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它那个设计为什么从底下绕导管，没有从上面绕导管呢？ 你上面怎么绕？你上面绕的话是那种老式思维，是那种挂耳式的耳机，对不对？你记得以前的挂耳式的耳机。 而且它有一个想法是为了尽量减少给耳朵的负担。 哦，是吗？ 对，它里边是有一个内环。 可是这样我会觉得会不会这个地方耳朵这个， 这儿有一个 勒 的 慌，是不是勒的慌？ 会勒的慌，硌的慌。 其实这个东西佩戴主要是依靠于这一块有一个硅胶的内环撑着。 对啊， 撑着耳道口， 撑着 它 感觉好别扭吧，不得劲儿吧？ 是这样子的，是吧？这样子戴进去了， 完全戴错了。这还有一点学习成本，你看看，哎，这样帅气很多。 其实黄浩老师这个耳型是佩戴最牢固的一种耳型，我佩戴其实没有这么牢固的。 行，黄浩就别摘了，就哈，对， 摘不下来， 反正也是听得见我们说话。 但其实还好，因为我之前看到过，对这个产品有一些非议啊， 第一次当模特， 就是关于说它的那个就佩戴的那个便宜，但是我觉得它戴上去还好， 不难受，啊。 这是一款非常适合商务活动或者是上班族的一款产品， 嗯， 就是说它能给你一些。比较好的一个事件提醒，也不用说你仅非得一定要拿着手机才能干一些事。 而且就是你在开一个会议的时候，那边还可以有秘书在耳机里面给你清点一下 你 的资产， 让你不崩盘就行。 就是你基本是就是比较商务、比较忙的人士，他可以同一时间干很多事情。 你像这个产品在索尼的日本网站上，它的定位其实已经不是耳机，它是叫智能设备、智能助手设备， 啊， 就是它在中国区的网站才被列入到一个耳机产品。 其实我刚想说，它就是一个小秘书的功能。 但实际上，你像这种高端的完全无线耳机，这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大家都在搞 AI， 嗯， 这个 AI 助手这一块，随着这个你肯定会将来一些高端的厂商，你像华为啦，像这三星啦，他们都可能搞一些类似的产品出来。 最后 Letter 讲到了，其实刚才讲到说这种耳机产品有这种智能的语音能力，像 OneMo 之前那个产品也是具有这种智能的，它只不过是它的优势是说它跟一些曲库设计有点像 Sonos， 就是我不用你的手机里头下载这些歌曲，我也能直接通过耳机的对云端就直接能，或者耳机内存直接能去聆听，这是一种方式。另外我要讲的是一个最新的方式，它是要解决真无线耳机最要命的问题，就是连接性的问题的。之前呢，很多的产品我们知道，大部分都是通过 我的 OPPO 忘带了， 对，它都是通过一个，就是先连接到你的耳朵的 一边，一般都是右耳， 然后你 再连接到你的耳边，就感觉到有个电波在你脑子里头转来转去的，因为它相当于是这么连过去的。那么就会有两个问题，一，这两个耳机它是不能独立的使用的，二，就是会存在一定延迟，因为你想信号得先到一个耳朵再到一个耳朵， 对， 那么这个先到那个耳朵就得适当的调的跟这个耳朵它的一样，那么都得紧着最后面那个耳朵来做，那其实延迟会有问题。再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人体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导体，你又不能指望那么小的一个东西有多好的发射功率，那有的时候会存在，经常有的耳机是怎么样子呢，听着听着你的主耳机是正常的，这个耳朵就是 断线了， 老断，断一会儿又有了，断一会儿又了，这个体验是很不好的。所以新的技术是一种叫做 TWS， 就是 True Wireless Plus 的一项技术，这个技术它是基于现在最新的蓝牙 5.0 之后的标准，可以实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设备连接多个耳机，比如说这个手机也好，播放器也好，它同时连接了你两个耳机， 这好。 对，那就而且呢，这两个耳机都可以独立使用。我想连接左耳的、右耳的，比如说我只是商务场合，我不拿来听歌，那我带任何一个耳朵都可以，我连接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听音乐的时候，它是同时的向两个耳朵同时发送信号，包括你看视频的时候，那么它就不会存在说我得先到一个耳朵再去另一个耳朵，那么延迟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没错。 那么这项技术随着这个，就是高通新的这个 TWS 这个标准，包括说最新的蓝牙芯片，包括说它的一些配套的引入，当然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不是所有的手机都能用得上这项技术。 它是随后高通如果是大面积推广这项技术之后呢，应该会有厂商来适配它。但是呢，按照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是，可能会是每家只能说是和自家的产品、自家的耳机产品有更好的体验。 对， 可能说是你跨品牌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现在其实耳机也有固件一说， 对， 耳机也会升级固件。 也要升级固件， 因为你比如说你像那种智能设备，包括它升级之后会改善连接性。你像很多现在耳机还有配套的 APP。能在 APP 直接调什么，比如说有降噪功能的，能直接调它的降噪的量级，甚至你像索尼那个产品，它可以调节，比如说我们知道你飞到半空中去之后，那个气压变化，你耳朵会有那个就是耳鸣那种情况， 对， 它可以通过那个来控制你的耳鸣的情况和气压的调节。所以耳机越来越变得不像是一个传统的声学器件，而是一个有连接性的、跟智能相关的，甚至跟音乐资源相关的一个智能的连接体。 哇，所以未来这个 我个人认为，就是耳机，往后发展，它肯定会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可能会进而取代一些智能手表或者是这些智能手环产品，因为声音来说比触摸或者是 来的容易， 对对对，来 的容易一些，就是我们不需要再用眼睛 看，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你没讲。因为厂商都把耳机口给拿掉了， 对， 逼着大家用， 这也是一个问题， 用蓝牙耳机， 所以这是一个增长方向，对不对？耳机的产品呢，尤其是这种无线的、真无线的蓝牙耳机，可能就会越来越火爆。 所以我们跟大家总结一下吧，选购时候注意的要点： 好， 一，不是说低价产品不要选，但选购低价产品的时候要注意。首先注意连接性，再注意音质，因为连接性这个东西不好，那是听， 对对对， 那是能不能听的问题。 对， 音质好不好是听不听得舒服的问题。 听不得，对 对，所以先注重连接性，再注重音质。 就以目前市面上的产品我了解的来说，就是说现在便宜的产品不是说连接性不行，一般都是说品控、采用料。还有设计这几方面， 除非你觉得99块钱不是钱， 对对 对, 对、啊， 这个坏了一个，我能再买一个， 对对对 对。 然后高端产品他们的优势就是，就刚才说的那三点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功能， 对， 像我配上这一款，这个功能化太强大了嘛。 然后呢，未来呢，因为随着像 aptX， 包括像华为最新那个荣耀那个 FlyPods， 它支持了 HWA， 就是那是我在市面上见到的很少见的，已经开始支持无损音乐传输格式的这种真无线产品了。所以就是随着未来这种高规格的这种无损的传输规格引入之后， 对对对，就是有比没有好吧，但虽然就是说它提升能力有限，但是有比没有好吧。 但比如说那个东西如果可能在荣耀的产品上可能提升没有多大，但如果你把它的音质换到这个，假设它能解决这个连接问题的话，那因为它这个本身它的耳机的单元个体就是很高 level 的，那可能能获得的音质提升会更明显一些。 对， 还有就是说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市面上这个廉价产品开始多了，不像开始觉得这些大厂推出的高端产品是不是在坑钱啊， 都是有意义的， 但实际上都是有意义的，你可能觉得这样可以，但是 自然有更高端需求的玩家嘛。 对，我刚才这一直在看着，你看华为那个 FreeBuds 那要799、 啊、 对吧，然后的话呢你看再往后边有这个索尼的这个降噪豆是1399， 对， 再往后看到还有更贵的啊。 其实降噪豆应该是 SP900N 是比降噪豆会更好一些的， 那个1599的， 但是连接性还是稍微次一些。对， 我看到更 我觉得 不如这个是吧， 还有 1000X 的也是1599，你看再往后看看到 BNO 的是2298呀， 对， 这可就是贵了多了啊！包括杰伯朗都要是1000多2000块钱，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个老牌的音频厂商的产品， 我觉得老牌音频厂商先解决一下你的 连接性问题， 连接性问题， 但实际上有个 这个未来嘛、 大家要考虑到一些连接性相关的芯片和这些音频厂商的关系并不是 那么好，并不大，所以比如说他今天没拿到现场的一款产品叫 OPPO 那个 O3，那个产品反而解决的还比较好。 对对对，那个虽然没有用到高通最新的方案，但是它的体验确实已经非常好了。 当然 OPPO 以前也是做影音产品的嘛， 还有很多可能性，我们会在未来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再去细细的聊到，也希望您能够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获得一些帮助哈。再次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智享生活，祝您周末愉快，双十一购物愉快了。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活力 Music课，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就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